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好听的广告歌曲，就需要大家更加用心地发现他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今天的播音白熊妮，感谢编辑方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喽。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5 4 3 2 1，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交大广播访谈频道午夜电台栏目初响电台，我是主播初响。今天初响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好像可能真的对一个人的关注有一点不一样，总是习惯在人群中寻找他的身影，总是想方设法与他接触说话，甚至不说话也可以，看着就觉得很高兴。你们说这是不是就算是喜欢了呀？可能算是了吧。这就是初想最近的一点小确幸吧。在这忙碌的第八周，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好运。第八周考试的孩子们加油。好啦，现在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Blue》。歌曲过后呢，我们将接听今天的听众来电。 Life is hard enough. All your lights are red, but I'm green to go. Used to see you eye and eye on.All your lights are red, but I'm green to go. I want you to color me blue. Anything it takes to make you stay. Only seeing myself when I'm looking up at you. I want you to color me blue. Anything it takes to make you stay. Only seeing myselfSay no. All the love